冇錢買酒啊！我今晚啊點樣過啊？冇錢買煙啊！我今晚又點樣過啊？要食西北風啊！講理想又有乜嘢錯？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阿碌嘅故事啊，冇错有错啦。 阿碌，哇，好精彩啊 ！O K 啦， 发咗我哋嗰个群， 其实次次都咁上下，即系讲精唔精彩， 但系好满意啊，佢好满意。 系啊，睇我哋讲得精唔精彩嘅啫。佢坦白讲，我都好惊啊。逢系咧，今日咧，我第四集，我惊 energy 唔够啊，因为你知道我哋今日啦，搞咗成粒钟个。個電腦 係啊，已經集出街咯，九月尾啦。 係咯，九月尾啦， 過咗中秋啦， 都幾多玩辛苦啊！真係，所以今日嘅 energy 唔知夠唔夠 energy 去講阿碌呢一集，但都唔好住先。未講阿碌之前咧，都要講下你上個禮拜講話有烏鼠嘅故事分享下。 即係拉布 係啊，可以拉下布啦。反正嚟講，乜嘢烏鼠啊？喂， 嗱，唔係我咧就即係你知我好多細妹好多 friend 啊，即係我而家依個咧就係。金魚突然間即係嗰啲啊，我叫佢個名叫咩話？之前揀客金魚。 OK。 即係佢之前我係佢做骨妹嗰陣，我認識佢嘅。後屘啊，轉咗行啦，做咗喺羅湖嗰個 K 場嗰個，即係唱卡拉 OK 做啦。 係啦。 就金魚嚟，佢話佢金魚啦嚇。咁啊，但係即係揀客嘅啫。咁啊，突然間即係 話有個普摩，即係嗰有個。潮州佬要搏佢嗰個 啊，類似 咁啦，係啦， 唔係咁我 聽過呢個 咁我識咗佢好耐，同佢 friend 嘅，但係因為真係個通關通唔撚到， 疫情關係 我 林鄭月娥搞港獨， 係啊，林鄭月娥搞咁啊，真係同佢傾偈，開頭傾得好好嘅，嗱，即係好老實，我上年啊年過年就係疫情開始啦，即係而家即係超過一年半啦，已經超過一年半。開頭我對佢嗰種嘅關心，嗰種嘅安慰，嗰種嘅付出，付出咗幾多少？1900多蚊， 千九幾啫， 係絕對可以見面就食到依個金依條金魚嘅。即係我有信心。 你認為 OK 得啦？ 我恩仔有， 我唔好成日都嗌自己。 我好撚少自己認得㗎。 得，你唔係我啊，我就會啊。如果你咁樣兜佢嚟串鳩我，你個撚樣。 點不知？哇！你一拖再拖都見唔到面。咁啊真係少咗聯絡啊，冇辦法，真係冇計。你明唔明？當你去到個黑洞，即係人哋同你講話2007、2008有得選，跟住2007、2008冇，又2012又冇，而家都2021啦，你覺得仲有冇啊？咪冇咯，係咪先？而家一世都冇啦，已經。 我都唔選咗啦。 唔得，你唔好咁講啊！ 我唔選得， 唔選法。 我知道我唔選得，我唔好叫人唔選咋。記住嗰條法律，我睇好清楚噶。 OK 嗱啱啊，嗱記住，我哋有個態度就咁啊。你一認為我哋會賴嘢咧？即刻糾正我， 梗係要糾正你啦。 係啊，因為唔糾正你都賴嘢啊嘛，明嘛？你係乜撚嘢嚟噶？你愛唔愛國啊？ 絕對愛咧， 梗係啦。 愛咩國啊？ 我係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啦。 一國兩表， 係啦係啦，屌你！ 一中，各自表述。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我絕對 咁呢個 唔 得。 算啦， 唔好講咁多。OK。咁我哋都蘇維埃集團嘅， 咁我應該同即係揀下金魚啦，可能都講緊差唔多半年，即係半年係已經冇咗嗰個叫做嘅短信聯絡，即係之前會日日傾微信嘅，好 friend 嘅，即係大家互相傾下偈，點樣關心下嗰種嘅。咁啊，但係半年冇聯絡，佢突然間留言俾我傾下偈，即係突然間啊。 幾時啊？ 揾一揾先啊！即係大概應該都係兩三個禮拜前啦。係睇到啦，我對上一次係幾時啊？5月29號同佢傾偈。 O K。 跟住對上一次咧就再傾咧。8月17號。 O K。 再傾就8月17號啊。咁啊，佢突然間問我最近點樣樣，咁傾啦。咁啊，佢原來咧，佢話問我咧幾時解封，佢話想去香港發。我想去香港上班咁樣樣，咁啊跟住傾下咧，跟住話哦，原來係點樣咧？我話咁你識唔識朋友喺香港做嘢啊？佢話佢有班朋友都準備去啦，嚟香港做嘢。跟住再講就係話有幾個已經偷渡過嚟。 OK， 有做偷渡過嚟香港啦。 跟住佢話佢唔敢。 佢啩，佢唔敢，我覺得佢都唔敢啊，因為佢係假牌金魚嚟噶嘛。 嗯。 咁同埋我知道咧，我之前都聽過，大概因為你都知道我識好多細妹都喺醫行咧，就知道真係香港其實好多係嗰啲叫做啲阿姐開嘅骨細細間嗰啲骨牆啊嘛。咁、咧就按摩，咁啊有到時入到去咧就叫你打飛機啊，甚至有啲人幫嘢有剩嘅。 嗯。 咁咧就好多係未疫情之前咧。疫情之前已經好多係攞個自由行落嚟做噶啦， 嗯， 我認識幾個都有做過， 嗯， 咁樣樣咯，咁啊而家就直情話因為唔通關啊嘛，唔、 嗯、 通關咪有偷偷地過嚟偷渡烏鼠咁樣嚟做咯，咁、嗯、啊賺好多錢咯，佢話聽講啊， 佢賺一錢多咯，點解咧？ 係你講啊， 冇得消費啊嘛，喂，你知唔知而家啲 賺好多 啲樓上乜乜啊，無牌乜乜係全部都雨後春筍咁開啊？係咪先？誒嗰啲無牌酒吧啦， 酒吧啦，賭場啊， 無牌賭場啦， 拉咗好多啦，政府。 因為大家啱啱講，拉唔曬啦，澳門冇得去到啊嘛，咪跟住香港咪係咁開呢啲咁嘅咁嘅賭場咯，全部百家樂啦，一係釣魚機啦，釣魚機識你啦，而家全部百家樂啦。OK， 我仲有個新資料， 同我講講先。 你講你講。 無牌酒吧啦，嗱，我上次去嗰間執咗啦。 哦，執咗。 啊，唔係， 俾人掃咗。 掃咗啦。話聲你聽，喂，你做得出位，咪俾人掃啊！ 喺荃灣啊，你講 啊，喺荃灣嗰陣掃咗啦，啱早幾個，我唔知幾個禮拜咯，都成個月咯，成個月前咯，新聞講咗啦，係咪先？咁又掃咗咯，喂，不嬲係咁開，不嬲一路開就一路掃，話聲你聽，喂， 即係雨後嗰啲叫咩？ 雨後春筍咁搞到， 殺頭生意有人做， 係咯， 蝕本生意冇人做。 喂，你估你搏嘢嗰啲？你估冇咩？ 喂，仲有喎、 啊！喂，我一路嗱，節目啱啱之前，直情嗰啱啱同你做節目嗰時候，我咪講咯，好多女啊，好多女偷渡嚟香港。我哋講咗，我哋講 之前都講過下。 我哋講水路啦，我就係講埋喺邊度咯。 陸路都有啊，聽講。 陸路我唔知啦，我就留同你講埋，喺咩途徑啦，喺邊個岸上啦，係咪先？我都講埋啦，或者咧，即係淨係肯聽我嘅節目嗰啲。喂，大佬，你真係喺香港還數啦！ 仲有個 新 嘅資訊喎、啊。 好啦，而家係新啲。 唔係，即係原來佢同我講下咧，佢話原來香港做按摩係40分鐘啫喎，唔係45分鐘喎、 嗯， 即係有啲長啦、啊，可能即係睇價錢啦、 啊。仲啱、啊。 即係佢話40分鐘咁，依個寫啊嘛。 你話幾多幾多㗎啦？坦白講呢啲。 咁啊係，即係入 去。5分鐘啫，唔係好乜。 都喂，你唔好以為5分鐘 係。唔係都唔係少 㗎。之前佢會早10分鐘同你講話洗手啊嘛。 係咯。 啊。 少㗎啦。如果 根本就45分鐘嚟講。基本就係得 一日做多一個客㗎啦，已經多一個客都 梗唔止啦喂！你記住，佢原本嘅45分鐘，其實即係30分鐘，係咪先？而家仲要少多半鐘，即係25分鐘計鐘咁啊！ 最新資訊咪即係講翻頭先咪後嘢，上個禮拜講完，原來話香港嘅你話嗰啲貴嘅揼骨牆係靚嘅喎，連阿釋徒老媽啊 Benny 都話一定每1800蚊收得你 嘅。我最唔明就點解打飛機1600，開大1800啫嘛。嗱、嗰個年代 逼你開大咯， 嗰個年代啊，幫人逼你開大咯， 叫做逼你開大，你冇咁戇鳩。 打埋佢屌埋啦， 係咯，可能係咁樣。 舊水， 就算你唔屌，即係啲阿伯唔屌都摸曬衫摸下揸下啦，你打飛機冇得咁快。 可能係啊，可能真係嗰1600咪俾阿伯嘅咯。 等於你先快買兩罐可樂都至多2蚊加罐可樂俾你。 係咯，即係咁講。 係咯，我都唔明，我到而家都唔明點解打飛機1600，搏嘢1800噶？因為嗰日其實嗱。嗰日啲朋友帶朋友，即係幾撚貴啊！朋友帶嗰日咧，我飲好撚多酒啊！ 咁你埋單係千幾 啊？我唔收我俾錢啊！ 我咁咪好咯！ 你知啦，即係出嚟 social 啊！好多人使俾錢嘅，好撚多，話聲你聽。阿呢位朋友帶我見好撚多達官貴人。 即係其實香港都仲有靚女嘅喎，即係聽你咁。 有。 即係唔係一嗱？因為點解咧？即係我就冇喺香嗱，我就冇喺香港玩㗎。即係我成日覺得香港老啊， 老啊！ 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覺得大陸嗰啲靚妹仔後生幫你按摩，我啲細妹20歲做骨妹，嗱，即係佢就唔係開大場啦， 坦白講啊， 十零廿歲到。 而家任何一間億， 喂，香港嗰啲咪印象中都30幾歲噶嘛？ 唔係啊， 係咯，你就係新資訊俾我。 唔係㗎，你欣雅。 我淨係講一個林伯開名嘅啲，即係香港啲夜總會啊，超 X 人啊嗰啲咧，貴場嗰啲。全部靚女嚟噶，全部都可能仲係朝頭早翻緊正行， 可能係或者係學生都唔定啊，大學生 唔真係唔出奇噶，或者 喂，我真係坦白講啦，我真係有空姐嘅， 因為而家都冇得撈啦，空姐。 我真係有啊， 空姐大把。 但我真係唔建議人玩，我唔講嘅。我真係有 agent 同我講空姐嘅。 我唔會 呢、這個 agent 係唔敢呃我啊！屌你老尾！ 空姐唔緊要，我唔會話因為佢係空姐，我俾多三倍價錢。 佢就真係屌空姐俾多三倍價。係 啦，你明唔明？ 俾多唔係俾三倍，俾多 兩倍，兩 倍幾兩倍啊？倍零啊！ 咁我覺得唔值啫。 係咪先？我唔講啊，或者佢真係，都坦白講，呢啲 agent 唔敢呃我啊！我介紹幾撚多客俾佢，你知唔知？你知我有幾撚多客啊？知唔知？佢呃我一次，佢以後都冇，以後都冇生意到。我真係咧。 即係同埋可能香港經濟差就真係多咗好多， 真係多咗好多。如果多咗，其實咪佢兼職係多咗嘅。即係而家你話年紀由十零歲啦， 十八歲以上 係啦，十八廿二，至到三四十。喂，喺個 market 度好多好多。 三四十啲網友，不過有啲聽你網友如果五廿幾， 會食飯啦。坦白講啊，而家咪轉咗有啲啦。富豪飯局啦， 2000多，4000多蚊，一般都係 喎。最低消費，喂 ，N 年前講咗啦，有邊啲呢啲咁嘅大企業、大陸企業嚟親食飯，唔係同你包間房，唔係同你咁樣食噶。係，即係我都見過一啲達官貴人㗎。係，上邊嗰啲啊，係，真係屌你，真係咁樣食㗎。係，真係咁樣食法就係一定有人，唉嗰啲，算啦，一陣咁啊。話阿牛幾時變藍啊？屌你老味，廢撚事！我見過好撚多呢啲嘅， 有人鬧你啊嘛 嚇，係咯，我見過好撚多啊！講你都唔信啊，即係嗰啲達官貴人啊，喺即係嗰啲會我諗住統戰你嗰度見好多噶啦，係我係啊，但係佢統戰我唔到啫嘛，係咪先？阿邊阿碌你見過㗎？阿碌見過㗎？ 見過 啊！我嗰時候有人帶啊！我哋幾撚貴㗎？嚇，有人帶啊！幾撚貴啊？幾撚貴？有人帶㗎我哋嗰啲， 好。咁啊，講翻喂阿碌個旅行，唔係個旅行， 阿碌 嗰個事件啊，如何啊？嗱，除咗阿碌個 好少咁開心喎，即係咧， 係即係咧，佢好滿意啊，真係好滿意啊！ 即係而家咧，坦白講，我就希望啲網友咧，即係玩完之後咧，俾翻報告我。 係啊，香港有乜都好。 係啦，香港亦都香港報告都俾我啦。 跟住阿 Benny 話，遲啲整啲香港細樓報告。 啊，如果咪有啲咁嘅報告俾我啊嘛，我都可以。 因為唔講呢啲冇得講。 我講啊！即係玩到好似零一咁樣， 唔係要出嚟之前要診下先得， 即係真係 要搜查啲情報， 係啊， 查完之後咧會講出嚟啦。而家正未係時候啊！ 嗱，而家我坦白嘅啦，好坦白講， 洗樓報告， 我未講阿碌之前，我有啲嘢想大家商量下嘅。係，我想約埋班 friend， 即係我哋啲戰男喺香港揾間夜總會玩嘅。嗱，坦白講啊，高消費啊， 限聚令啊嘛， 而家四個人噶嘛可以， 我覺得四個人嘅意思係兩條友加兩條，即係我同你啫， 唔係打咗疫苗唔同啊嘛， 冇打， 我有打兩針， 屌你打兩針啊！嗱，而家可以十二人喺間房度咁啊， 我打咗兩針， 大家打曬疫苗， 係咪？ 佢個處所又C級嘅咪可以咯？嗱，我就諗住啦，我坦白講啊，呢啲夜總會一定係C級噶啦。一定要逼你打噶啦！你做雞都唔打疫苗，屌你老味！ 但係香港夜總會，如果而家玩，唔知真係咩價錢？ 唔使理，我冇理咩價錢。我嗱而家我就想再唔使多四個人以上，六個人以下。 唔好計個女仔啊！ 係啦，四個人以上，六個人以下。 三千蚊得唔得咧？即係講唱卡拉 OK 唱兩三個鐘。 正常得，正常得，正常得， 得係嘛？ 一定得。 即係三個鐘啦，你當三個鐘。 你預一千蚊兩個鐘頭咯。 哦，咁唔係貴啊。 嗱，淨係坐，淨係坐。 我即係連埋個女仔坐， 啊，連埋 連埋個消費， 屌，酒水送俾你㗎，全部都， 即係總言之一千蚊兩，咁啊唔係貴喎， 兩個鐘頭到啦， 五百蚊有個女仔陪你傾， 啊，但係就唔係去咗好靚嘅場，即係可能身體王啊咁上下啦， 即係大概係你呢個價係 咁上下啦，咁上下啦，屌埋㗎啦， 唔係屌埋，你雜 嘅，屌埋， 我可以揾埋有得帶我哋去新輝煌嗰類， 揾下資料啊！ 我就有 咩新輝煌 嗰類嗰啲場啊， 嗰類場我新輝煌 有咁嗰啲，唔係咁， 就唔怕講啊！見哥哥會去噶嘛， 嗰啲姐姐嚟噶喎， 屌你啦，陀地嚟㗎，呢個有落好數啦， 陀地 得嚟，唔好去到三廿幾咁得。 要見哥哥要見下佢要去噶嘛。 27、28得唔得？嗱，我 揾佢介紹咪得咯，揾佢介紹咪得咯。 我唔會話祈求。一千蚊坐兩個鐘，會有個十八歲同我玩，我唔記㗎。 可能十八歲㗎， 可能啊，有㗎， 有㗎， 有㗎。 我祈求 有㗎，有㗎。 卅歲留下我都 OK， 我都收貨啦。 如果我問得到，係打曬疫苗喎，喺十二日。 即係大概你嘅意思就係1000蚊， 一千蚊一個鐘頭， 可以 兩個鐘頭。 係咪就地正法㗎？ 唔係啦， 未計未計 唔係我都唔會講啊。咁啊，如果公開講啊嘛， 好耐未玩嗰啲就地正法。 我唔會講啊。有我都唔會講啊。有我都唔會講，我都唔知。我先有我都唔會講，因為出街㗎嘛，我點會戇鳩鳩將一啲犯法嘅嘢話咧？我做過啫，係咪先？我唔會㗎，係咪先？即係 唔係出邊係有啲咁玩嘅？就你正 話有咁，我聽翻嚟啫嘛。 聽翻嚟 啊！ 我都係聽翻嚟。 我唔會帶你去噶嘛。啊，你明唔明白啊？有嘅我唔知噶嘛。 係啊 係 啊。 OK， 我都希望有啲網友而家人災，就四個人以上，六個人以下，咁我哋咪揾間香港嘅揾間夜總會玩下咯。 嗯。 啊，飲下酒咯，玩到兩點咪玩到兩點咯，跟住中意卜嘢卜嘢咯，卜嘢我 咪查曬個限聚令先啦。 係咯，我咁都係2000蚊到嘅啫。 唉，我仲未打針啊！ 屌你打啦！ 派派唔係喎，而家打針派派包埋 黐線，一公斤派嚟打， 一公斤 派。即係我又唔想同你講疫苗，真係好撚煩。因為你成日叫我喺個聊天室唔好打疫苗咧，我哋聊天室啲人打緊曬。係得啦，我基本上係得你未打嘅啫。 喂，阿的打咗咩？ 阿的打咗，阿碌未打嘅啫。 阿碌同我咯。 係咯，屌！咁你使兩句講，叫人唔好打咧，冇撚用嘅，話俾你聽。啊， 一係太米啊，打完太米。 所以你唔使喺度叫人唔好打，即係我都唔使嘅咧。你睇我唔會叫人打，咪打撚曬咯，係咪先？ 我堅持。 啊，我嘅你就 做咩？除非都話開，聽日開軍，我咪聽日打咯。 係，好啦，咁啊講翻啦。咁你知啦，而家我就需要啲節目資料啊嘛。咁阿碌咧，而家就好 friend 嘅。佢一去開玩咧，咁咧佢都會俾一啲資料我嘅。咁佢俾佢玩。咁而家呢次咧就好撚好啦。嗱呢次最撚簡單喎。阿碌戇鳩鳩放早。咁就去撚咗阿的間公司度。打遊戲機。遊戲真係為打遊戲機嗰啲唔知網上嗰啲啦，嗰啲咩遊戲嘅唔知啦。咁打下咧。就見到阿的啲同事啦，嗰啲同事，咁同事名我唔講啦，我哋 OK， 邊個講得㗎？ 唔講得啊，陳老，因為阿碌話唔好講，咁我就改下其他名啦，因為有一位要成日都會講噶啦，就係阿的嘅朋友嚟嘅，我又叫做佢，我叫佢阿笛啦，好冇？呢啲世界唔係阿蕭就係笛㗎啦，係咪先？叫阿笛啦，好冇 ？OK， 叫阿笛啦，係咪先？咁阿笛又阿的嘅朋友咁啊，介紹咗俾阿碌識噶，咁啊而家 識噶啦，應該 唔識噶，係阿的介紹俾阿碌識噶， 唔係第一次識就係依次去玩啦，定 係唔係啊？一次識噶啦， 之前識 噶啦，因為呢個阿的咧都有同阿碌去玩噶啦，而家係啊，因為阿的咧個撚樣咧就唔係好中意玩呢啲咁嘅場嘅，啊可能窮啦嚇，我唔知啊，我唔知啊， 有女朋友 有女朋友啦，你知呢個嘢有啲人係好撚戇鳩噶嘛。啊！ 走去風流枉少年喎、 啊，唔係有啲牛咧，我好咧戇鳩啊！去到嗰啲 K 場咧，係唔坐女噶嘛？ 哦，有， 屌你老母成 狗！呢個戇鳩仔邊個？ 唔係的咯，屌你老味！我屌緊個詞啊！我唔知幾時嘅，係咪係坐 DJ 噶嘛？ 坐 DJ。 屌你老母搞 DJ 噶嘛？好多人 最 撚撲街係呢啲噶嘛？ 係啊，真係最。 我見到呢啲咧，我就會嗌多個 DJ 噶，你知你知噶啦。 DJ 啊，大家夾粉俾錢， 嘛， 你啊同佢玩撚曬撲， 所以唔撚同啦。我預咗呢環境咧，我就有一種方法對付嘅，我自己嗌到個 DJ。呢個 DJ 你玩緊，你就同佢玩。 你俾錢。 你俾錢。嗱，我就我 兩個。喂 ，DJ 而家都69喎。 69啊。係 啊。 同坐台係一撚樣。 公主。 招呼。係咪叫東公主啊？而家阿碌點講？係咯，阿碌叫東主，好似唔係噶。 係公主。我問咗噶嘛， 侍應你咁撚樣， 喺個羣嗰度問。 唔係，你有另外一個講法。好啦，咁我講下啦。咁啊，阿碌啊，就阿的嗰度。 啊，管家六百。 管家，而家叫管家。 係。 屌你！你知唔知啊？公主啊。 少爺二百，管家六百。 公主啊 ，DJ 啊，係啲邪 K 先至有啫嘛。 係。 而家我去呢啲都，而家深圳邊有邪 K 嘅啫？ 冇。 愛國愛港， 新時代習近平社會主義， 邊有邪機啊？冇邪機嘅，所以而家就冇公主啦，冇邪機就冇公主，亦都邪機冇邪機冇 DJ 噶嘛， 係冇， 所以只有管家。 中國有冇街？ 有，再釣魚睇， 睇台灣， 睇台灣，邊中國邊度冇街？有，釣魚台， 係咪係咪係咪咁答啊？ 佢唔係冇講釣魚台， 係我答啊！你問我邊度中國邊度冇雞？有有魚台嗱啱啊！釣魚台真係冇雞噶嘛？嗱我啲咪愛國愛港咯，講事實噶嘛。周恩來邊夠我反應快啊？喺中國邊度冇雞？識閪答啊！要你周恩來都答唔到啦，梗係釣魚台啦。 中國都冇㗎。 是咩？好喎，起碼我知啊，大笪地方冇釣魚台一定冇 ，OK。好啦，咁啊，唔好講乜差啦。 阿炳去咗，係啊，跟住阿的冇去喎嗰日佢話。 係都冇個病啊。 啊，即係揾個藉口啫。 係啦，的好啦，容易病啊。即係一嗌佢去玩咧， 有病㗎啦。 啊，有病啊！ 平時啊，鬼打冇咁。 啊，平時就話屌你老母點樣反抗呢個惡勢力嚇？屌你老味。好笑。 啊， 呢啲話翻我哋自己笑啊嘛！屌你老母，我哋使乜將阿的啲嘢？養俾人聽咧，我哋唔需要噶，係咪先？ 好 嗱，好咁啊，sorry， 咳兩聲啊， 咁有阿六就自然要着機噶啦。 係啊，啱啊。佢哋因為阿的走咗，就一行四人。 四人啊，有阿迪先生， 係 同埋兩個新嘅朋友， 係 我唔識噶啦。嗰兩個新嘅朋友，咁我好説話啦，你就同阿的阿六玩嘅咧，好快呢兩個新嘅朋友咧。我遲啲都會俾個名佢噶啦。咁啊好簡單啦。咁啊阿的做嘢嗰度咧喺福田。 嗯。 O K。 唔係阿的啊，係係係係。 阿的住就羅湖。 係係 啱。哇！就就將阿的嘅身份證號碼講埋噶啦。屌你老味啫！唔好實埋咁多。總之阿的做嘢嗰度喺福田啦。 係啱。 佢哋去邊度咧？去環江聖 X 寶環。 係。哇！你嘅主場啦，你半個主場。 算係啦，多人俾面 O K。咁唔知點解搭的士去嘅時候咧，我唔知阿碌冇揸車㗎，啊唔知我唔知啦，總之阿笛先生咧就話：，哇個車程咁撚柒耐嘅，成粒鐘喎，去東莞咁啊咁嘅時間啦。其實唔係，係個司機唔識行條高速啫。啲司機已經行啦，唔係應該係司機行條高速㗎啦。 嗯， 司機係唔識行條快啲嘅路啫，即係唔識行條唔係高速嘅低速。是低速的高速， 明白？ 明唔明白？ 即係唔塞車嘅高速。 啊，唔塞車嘅高速。 省道啊，行省。 係啦，總之唔知點解佢冇行到嗰條路啦，就行一條高速。咁啊，就耐好撚耐嘅。係。因為阿碌我話咧，因為我平時去咧就半個鐘頭就都唔使就去到噶啦，呢次去咗成粒鐘。咁啊，阿笛先生就喺度贊啦，唔好玩佢。 唔係喎，佢哋三個人去啫喎，佢哋五個人食飯。 啊，五個人食飯。 但係得三個人去， 嗱， 係， 總之就阿笛、阿碌， 另外加多一個 朋友， 係， 咁好簡單，咁咪去到照舊啦，都係冇女睇， 又係冇， 比相， 唉，仲幾時先變得到啊？ 我諗就， 即係連我哋， 喂，計住先，而家冇邪機噶嘛， 係冇啱， 冇邪機，點解邊有女睇啫？ 全部朋友， 朋友嚟梗係睇相噶啦，你喺一睇咗相就即刻識朋友啊嘛， 嗯。 咁阿碌又喺個相度揀咗啲朋友啦，咁阿笛先生又喺相度揀啲朋友啦，咁阿碌就揀咗件咧，都風韻猶存啦。其實有冇相啊你？ 冇相，佢冇俾。 聊天室有。 係啊，費事揾出嚟啦 ，OK 啦。 OK 啦，阿碌嗰件啦。咁阿蕭嗰件阿笛嗰件咧，咁阿笛嗰件咧就我杯茶嚟嘅，高秀平嚟嘅。係。啊，咁啊，我就好撚中意喎。好啦，咁啊。咁啊，你知啦。咁啊，去到而家有限聚令啊嘛，限時令啊。嗱，好撚奇怪，我問撚咗啊。原來聖 X 堡咧，佢一個限時令咧，兩點鐘就唔俾玩噶啦。即係唔係兩點鐘走喎？間場係兩點鐘唔可以再唱機。 但係可以繼續飲。 可以繼續飲。繼續喺度。咁你都戇撚鳩啦，係咪先嚇？嗱，記住啊，係嗰可能淨係嗰間場咋，因為咧我哋都問過小英，即係小英，你知而家出去做夜場噶嘛？咁啊，小英就話咧， 燈頭夜場嚟嘅咧，咁 夜場 燈頭啊， 啊對燈頭啦，燈頭啊，喂佢唔話佢唔係喎，佢話佢去啲 K 歌王咧，咁都玩天光嘅喎，咁你知啊，小英佢哋而家做啲夜場，即係做啲燈頭嘅，咁樣玩完主場嘅，跟住就去下一場噶啦。啊，賣個廣告先。如果你喺深圳想玩，想去酒吧玩，有啦，夠落巢。你嗰班阿小英唔識嘅話，嗱，記住啊，佢會帶你帶啲女出嚟同你玩嘅。 但都就冇色情啊，話俾你聽。 仲要係 靠自己， 仲有可能係中女多， 仲有中女多。 小英有冇靚妹咧？手 而家應該有啊，點有啲嘅？ 啲朋友有冇啲後生？ 點有啲嘅？點有啲？ 有啲新血嘅， 新血嘅， 但係識唔識到啊？ 識到 嘅。佢以前就識唔到，撈唔起啊。 唔係 啊，佢喺嗰間長間一個撚一個，唉，嗰啲 friend 啲 friend。 哦，即係我哋如果去都識到啲朋友。 係啊， 佢老公。 男朋友， 老公，當係老公啦，唉，都有啲把炮噶嘛。 拉你老母屌閪噶嘛，人哋嗰啲。 咁跟住阿碌嗰度係啦，兩點。 咁啊玩到兩點，但係咧咁樣就你知阿碌都係啦，咁啊我覺得奇怪嘅喎。咁阿笛咧就坐咗件 飲硬嘢啊，佢哋 飲硬嘢，唔好理啲硬飲硬唔硬嘢啦。 好易共腹。 陣間可以講下價錢都得，佢有寫價。 你講價錢先。 咁啊，原來房好抵喎，低消888啫喎。 嗯， 如果自己帶走開瓶，咪2嚿啫喎，好平。 即係1088。 誒，係啦，1088啫喎。即 係自己帶啦。 係咯，即係開一支就2-2嚿咗咯。 咁管家咧？ 嗱，管家咧，管家就即係 DJ 啦，咪啲人唔明，即係女。 O K。 6嚿水。 6嚿。 係啦。 即係少爺俾 我。再個少爺要2嚿喎。 哇！貴撚咗咯。 貴啊！少爺貴啊！兩。 少爺二啊，俾1嚿啫嘛。系咪先？ 50-100啫，少爷，因为一个少爷睇几间房啊，吓咁啊，系咯， 咁啊，好啊嘛，都系最老最古旧嗰个玩法啦。 嗯 ，DJ 最好玩， 系， 又系嗰啲屌你啲 DJ 喺度搞气氛嗰啲啦。咁我唔明点解呢个 DJ 系永远都系好玩紧个女嘅，永远都而家呢一而家系好捻兴艺，啲 DJ 好捻好玩啊，好捻反而好捻靓喎啲 DJ。 唔係因為 DJ 反而佢晚晚可能有房睇，睇得多啲女未必晚晚有房坐。 嗯， 你明唔明啊？ 嗯， 因為一間房就一個管家噶嘛。咁管家基本上我聽翻嚟咧，管家實有房嘅。 O K。 即係你明唔明啊？但係 未必。如果間場好多管家， 唔會嘅，一間房配一個管家。 嗯。咁間場未必爆噶嘛。 係啦，如果間場旺嘅話咧，咁啊晚晚爆啦。如就算唔爆。咁你起碼一個禮拜三四晚爆啦，你禮拜五六日都爆啦，啱啱先？女就唔一定喎，女係真係叫做無限啊，即係以前叫做無限，咁你未必一晚一個禮拜未必坐到幾多晚嘅喎，咁所以佢哋冇咁熟嘅喎，對啲氣氛搞氣氛嗰啲，即係我都係咁啊。 冇咁簡單啦，因為咁嘅玩嘅情況咧，可能就加上耐冇玩咧，阿碌就好啦開心， 超級開心， 超級開心， 好滿意佢， 好滿意，咁啊 十分滿意， 咁啊唯一唔滿意就係。阿碌想博嘢， 系佢揾咗，喂，好得意喎，佢得兩個女仔啫喎， 系啊，得兩個女仔，有個用乜嘢？咪學習的嗰招咯， 但阿的冇去喎， 系啊，哎呀，物以類聚啊嘛 ，OK， 系得意， 緊有啲難，唔好話撚樣啦，喺同一齊同事，你玩 DJ， 我又玩 DJ 啦，唔使講啦，一定有啲咁嘅人嘅，我哋 forget，OK， 我哋 forget， 即係呢個遇我唔會遇到我係嗌多個 DJ 嘅， 嗯。 咁唔緊要啦，咁就只係遇到一個問題啫。原來咧嚟咗兩件女，其中有一件女咧就話姨媽到， 係啊，係啊，呢個講， 咁就冇人知係邊一件女姨媽到喎。咁啊， 碌話冇所謂， 碌冇所謂啦， 咁啊 OK 嘛， 係啊，因為想 OK， 有一個，而且有一個佢坐過噶嘛。 哦，咁啊唔敢。 咁阿碌就嗌咗個坐過嗰個，佢就以為坐過嗰個咧就可以博嘢。 嗯。 咁啊，咁啊，坐嗰個嚟啦。咁啊，就另外又睇相，就望就阿笛先生就睇相，揀咗件高秀平。 嗯。 O K， 即係食我杯，即係飲我杯茶啦嚇。 嗯。 O K， 咁啊，最後 11點先到房啊，佢哋。 係啦。咩啊？ 11點先到房。 係啊。 塞車啊，因為 佢哋玩到11點，唔係啲女11點啊。 佢哋啊。 佢哋啊嘛。 啲女早過佢哋到啊。 佢2點鐘已經咩噶嘛，先走噶嘛，玩3個鐘頭咯。 嗯。 係唔好理呢玩嘅時間啦。咁玩翻走嘅時候咧，原來就阿碌嗰件女姨媽度， 係啊， 哎呀，咁就咁冇辦法啦。咁阿碌可帶走，我唔帶走嘅，啱唔啱啊？ 嗯， 咪唔帶走咯，咪先咪由佢咯。咁阿笛先生嗰件咧，咁阿笛先生其實玩開咁啊，佢係唔帶走嘅，佢永遠都係只係坐台嘅啫。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點解嘅？ 唔知佢緊有啲朋友係咁樣噶啦，咁樣呢個我哋唔買啊。你唔係搞 DJ 嘅話，我哋唔賣噶。 OK OK。 你搞 DJ 我都唔賣噶，我賣到電啫嘛。 平台700。 係啦，平台700。 嗯。 好啦，咁樣咁啊咁啊，咁但係大鑊嘅大鑊在咩嘢咧？ 嗯。 原來個我哋阿林妹啊，個媽咪啊， 就應承咗嗰件高秀平嗰件咧，你今晚係有嘢搏嘅， 嗯， 即係有嘢搏就起碼賺咗二千，即係有錢賺啦，即係比坐台多啦，因為平台七八，佢哋搏一 Q 係千八啊嘛， 係啊係啊， 好啦，咁啊好，阿碌唔搏，冇得搏，因為佢個姨媽到，咁阿笛先生嗰件，阿笛先生又唔搏，但係阿笛先生嗰件女咧，阿林林媽咪咧。就應承咗呢件女要有下文嘅。 喂，講講先。喂，佢哋抵喎，佢哋三個人啊嘛。 嗯。 咁啊，管家六百，少爺二百八百，加開瓶費啊二百一千，一千跟住嗰間房低消啊九百啦，當八百八十八，當九百啦。咁啊，即係千九蚊三個人分六嚿水多啲啫喎，每人。 你唔計埋開嗰支酒幾錢？ 計埋啦，二百蚊。 唔係啊，嗰支酒本身幾錢？ 哦，啊係喎。嗰支咪三幾百咯， 嗰啲名士嚟噶， 名士幾錢啊？ 成千銀啦， 成千銀咁咪加多三百，即係每人都係九嚿水到咯。 係都九嚿啦， 九百一千咯。 你會真係少？ 咁你唔好飲名士啊！你飲咩名士啫？ 咁你嗌啤酒啦，嗌啤酒就酒講得咯。 我過關帶啲百零蚊威士忌真嘅酒先得啦，即係咁講啊， 係咪先？ 派飲威士忌。 唔係啊，你飲 SOP 都係八十。 你飲開名士就唔會飲威士忌。O K。飲開名士你就唔會。 你抽嚟飲㗎嘛？你齋 啲咯，齋啲咯，齋啲咯， 齋啲。 而家威士忌我都齋啲㗎， 齋啲㗎啦。 誒， 不過礦泉水貴啊。 唔係 VSOP 咧， 都齋啲㗎啦。 事關你飲齋啲咧，揸住罐礦泉水啊。 唔飲，溝嘢飲啦。 唔係啊， 我就 係飲完齋啲就攞口 啊，攞口啊嘛。唔係咁，你最低消費嗰度包埋水㗎啦。 包埋水， 你八嚿水最低消費仲唔夠？仲唔夠嗌水飲？黐線，飲死你㗎啦！八嚿水飲曬。 唔係，我唔中意齋啲喎，真係一定中意飲 cocktail。 咁你咪自己溝咯，咪自己溝咯。係 啊， 因為有八嚿水嘢軟飲俾你㗎嘛。其實最低消費飲死你啦，八嚿水最低消費。 蘋果汁啊，西瓜汁嗰啲㗎。 嗌可樂得㗎。 啲 唔係，我未講完，未講翻阿阿 老闆。 嗰個問題就話，有一條女想搏嘢，但係佢嗰個客唔搏，咁好撚彩，佢玩得開心，玩得開心，玩得開心。咁阿碌啊，對嗰件女咧 有啲興趣， 都有興趣。咁阿碌話：，唉，勉為其難啦。 係， 其實就唔係勉為其難啫。 其實覺得好撚掂， 其實好撚開心嘅。屌你，其實坦白講啊，睇嗰幅相咧，屌你老味，我啊諗住阿碌啊中意嗰件多啲嘅，因為起碼舊嗰件。佢屌撚過啦嘛，阿碌係一個屌撚過咧，嗱唔係唔想屌啊，屌撚過唔想屌，唔係嗰啲，總屌撚過就比未屌嘅係唔同啲啦，佢係嘅，一定阿碌係一個咁嘅性格嘅，咁佢可以屌過得，唔屌過得嘅，但係佢未屌過啊，梗係多啲幻想嘅空間啦，係嘛？好啦，咁啊，我是但啦，咁如果阿蕭佢哋唔係阿笛先生唔帶走，咪我帶走咯， 係 個問題，我最唔中意嗰樣嘢出現啦。 咩啊？ 又系嗰样嘢啦，唔能够上酒店，只能够上嗰条女嘅屋企。嗱，原来咧，阿林林佢嗰班女会出嚟做嘅咧，自己都有一间房。其实我估唔系咁，其实嗰间就阿公嘅房，系一间妈咪屋。我估啫，因为阿碌同我讲话嗰间就好简陋。任何一件女住得耐咗超過一個星期嘅嗰間屋都唔會簡陋啊， 都唔會太 簡陋。啲女人好中意買嘢噶嘛，屌你老母有公仔啊，屌你老母乜柒都有咁，一簡陋我知嗰間媽咪屋嚟嘅女神，咁就喺嗰媽咪屋嗰度搞，就為得而家係唔可以帶女上酒店。 嗯， 嗱，我問過阿碌，叫阿碌問過林林，係咪所我任何酒店啲女都唔肯？阿碌話係，即係話如果我在羅湖租到一間我認為安全的酒店，我認為而已，記住，沒有絕對安全的話，那些女都不肯跟你走，未必肯跟你走。當然除非可能小影啊、小豬啊，這些可能例外，可能小影小豬這些熟的女都不行。可能如果說就是以後再玩呢，我們都要租一個炮房，可能我哋都要啦，可能我哋都要啦，租個炮房，咁我嚟玩嘅啦，可能睇下，可能邊度環江租，千零二千蚊租一租，咁樣嘅啦，可能以後都要咁玩。OK， 嗱，講下消費喎。 嗯。 咁啊，平台俾咗七百啦。 七百。 咁阿碌話媽咪同佢講咗，即係佢夾硬帶走㗎。 嗯。 就俾多千三。 嗯。 即係千二千蚊幫一 Q。 係啦。 其實應該有牛有嘅嗱，記住應該有個牛哥價嘅。其實一 Q 係應該千八嘅啫。如果我價錢，啊、但係而家碌嘅性格咧， 就俾埋， 一定俾埋㗎。 即係而家個公價，但係又咁喎。而家你講啱，咁、嗯、啊，因為而家唔使租酒店啊。你以前租酒店都三四嚿啦，係嘛？係咪先？你橫江都要幾千酒店啊？我唔 四嚿水咯，我四嚿水咯。 咁佢慳咗酒店喎，去咗條女屋企喎，佢冇講話再俾喎、嗯。我諗點解條女一 Q 要依個價咧、嗯？因為你唔使俾酒店。 嗯， 我咁啊合理喎。 合理喎，合理喎。 咁啊，開頭 你咁講合理喎。 開頭我聽到有啲群友話：哇，2000蚊 book 個大陸妹，2000蚊人仔。嗯不過大陸妹2500港幣喎， 差唔多嘅咯 喎，其實一 Q 喎貴啦，講得貴， 真係貴。 咁啊，但係因為如果你計酒店原來，哦原來去咗媽咪屋，唔撚使俾酒店。 我估係媽咪屋㗎， 或者碌女私鬥屋企啦。咁啊，其實係抵喎，OK 喎，咁啊 OK 翻喎，即係其實即係去翻1600蚊嘅喎，係嘛？即係1600-1700蚊，雖然簡陋啊，酒店啊舒服， 但係個問題， 不過就冇得瞓， 就唔啱我啦，係啦，就唔啱我。我想 over 玩過嘢， 因為你都仲要再租間酒店。 即係嗱啦，因為我以後點話，我再玩我就要轉型啦。嗯，轉型啦，就以後 你還偷租間屋咩？唔偷？ 唔出奇㗎。如果譬如我哋長去玩， 你點樣？你點樣去長去玩法咧？ 一個星期一次四日我可以租㗎，我可以租㗎。 咁你冇得一個禮拜，我唔信有一個個禮拜去得到咯。你一個月 最衰有最衰。 如果你一個月去一兩，雖然橫江租屋唔會太貴，如果單房、可能2000蚊都應該得啦，但係。個問題係你冇得，你唔可以同人夾噶嘛間房。 係啊，都好揀舊，好揀樓噶嘛。 係嘛？你點樣同人夾啫？ 唔係啊，開鋪頭開公司。 你話如果係羅湖，覺得 開公司咪得咯？ 點開間公司啊？ 開間 production 公司。嚇、啊！明唔明啊？拍嘢。 production 公司。 production 公司拍嘢。 嚇、啊！跟住咧？租俾人啊！跟住平時。 跟住夜晚咪喺個 production 公司度瞓咯。 唔係啊！你會唔會咁多去？你開間鋪頭，你有咩誘因會你去橫江 啊？ 去你橫江喎、啊，你阿哥。 咁我唔係，我喺橫江租個 office 搞台啊嘛。 邊個主持人？唔係， 咪阿的阿碌咯，屌你咯！唔好喂你咪傻啦。 點解要去橫江錄節目啊？ 可能就唔係㗎，我咪羅湖咯，我羅湖搞台咯。 咁嗱，羅湖合理。 係啦，咁我嗰件女咪帶，但係嗰件女咪揸。 肯唔肯橫江跟你去羅湖？ 梗肯啦。佢唔肯去酒店啫嘛，佢驚酒店啫嘛，明唔明啊？ 即係你覺得嗰啲會跟你？ 梗係啦， 橫江嘅， 諗定啦。 但係佢會唔會跟 你？佢啲無啦啦咁講台咧，屌你老母，咁撚戇鳩嘅啫。 以佢哋嗰種，唔係不過嗱，識你就另外計啊。如果唔識你，唔會無端端跟你翻去你嗰度嘅嗰啲女，我相信。 誒，唔好意思，規矩嚟講，有冇酒店都好，你係個男人出地方，係邊度啲女都要去。 咁樣。 不嬲都係我以前住下沙，咪一樣喺福田帶啲女去下沙。我係黃江村帶噶嘛，係咪先？係啱唔啱啊？ 啱啱 好啦，咁總之呢次咧，阿碌咧就要去嗰條女嗰度。 係。 咁當然啦。 即係你搞個台上邊可以有排拍。 係啦。 好啦。 明唔明啊？ 明。 我唔係就咁噶嘛。 明曬。 我做嘢好撚多嘢諗噶嘛。 係好。 啊，當然錢就未有啦。咁當然錢就喺網友度嗰度諗啦嚇。嗯。啊。係咪先？好 OK 嘅呢啲，慢慢再傾啦。嗱，咁啊，阿碌最麻煩就係一樣嘢啦，又係酒力不支啊。 嗯， 又係嗰樣嘅啦。玩完飲得太多，出唔到啦。嗱，你實硬嘅喎。點解啊？ 有冇神山符？ 係咯，你實硬啫嘛，但係出唔到，因為你酒力不支。嗱，問題就係呢樣嘢啦。如果佢租酒店， 嗯， 咁嘅一 Q 咧，佢可以唞先。 嗯。 唞完先一 Q， 系咯， 系咪先？還掂都俾2000啫嘛。 嗯， 唞完先一 Q， 咁我有時間唞啊嘛。咁而家我冇時間啦，我上去人哋屋企嗰度做，我要好急啦。 嗯， 嗱呢一樣嘢又係我都唔得嘅，因為咧我自己都係，如果飲咗酒之後咧，你冇翻半個鐘頭、一個鐘頭我唞咧，我都係出唔到嘢嘅，我都出唔到嘅。其實好多人都係咁樣啦。呢個係一個問題咯，要解決呢個問題咯。即、嗯、係解酒院幫唔到啊！啲解酒因為飲得多嘅話，所以咁樣睇下，咁啊睇下要點樣閃走啦。 嗯， 識閃走就為之高手啦。而家就係諗樣嘅，閃走同埋帶走啦，帶條女走同埋點樣閃走，而家要學呢幾樣嘢。係咁最後咁啊，阿碌就草草了事啦嚇，啊出唔到嘢啊嘛，跟住就搏完就走啊，跟住 join 翻啊，第一句食宵夜咯。 唔係，即係食咗宵夜啊，第一食緊宵夜等佢啦，咁啊，係咯，食完即係阿老冇食宵夜， 係咯，咪再佢食宵夜咯， 係啊 係啊，係咯，咪咁樣樣咯，咁故事就係咁就完啦，咁啊總之阿六就滿意啦， 屌，因為啲女得啊， 屌人見女梗係滿意啦， 同埋得啊， 同埋係一樣嘢嘅，你知唔知咧玩玩下，隔離嗰件女玩好好玩咧，或者好掂咧，你都想搏佢。好多都係咁樣樣噶， 真係咧。 啊，咁啊，於是可能係我喺願望成真喎，你梗係覺得開心啦，係咪先？係 啊，係啊。 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我哋今集好長啊，四十分鐘。 係啦。 你長嗰兩幾集好似 偶然都係30分鐘，都30分鐘啊嗰啲。 係啊，即興啊，即興啊，開心啊，開心講多10多分鐘咯。 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啦。如果神山虎仲有得賣嘅，我出咗廣告噶啦。係，你哋啲嘢買啦。同埋最緊要就係 買阿的嗰個耳機啦。 咩話？ 贊助下。 點讀啊？ 叫做 Extreme Tech 啊。Extreme Tech。 Extreme Tech。Extreme Tech 嘅耳機啦。係。咁啊，靠你哋噶啦。 好。 啊，咁啊，打賞啊，希望照舊啦。 係。 因為你知啦，而家啱啱都爆咗出嚟啦。我哋有雄心鬥志喺呢個香港咁嘅危惡劣環境裏邊。 係啊。 搞台。 是 當然啦，你不要想住搞到好撚激啦，都是意外嚟㗎啦嚇。我的夢啊唔會變嘅，寧鳴而死不問而生啊。咁啊就係咁啦，大家明就算啦。大家可以捐啲錢出嚟，唔係 砥礪前行。 喂，大家可以貨啲金出嚟，睇我上轉頭台啊。 好， 啊屌你老，俾錢你坐監啊！屌你老，啲問題 你老友真係 坐監啊！ 前節目主持， 唉，到時唔係去探佢。是去陪他， 是啊 ，OK， 啊傑斯，我遲早過嚟陪你 ，OK， 節目時間差不多，下個禮拜見，拜拜， 好，拜拜。